1963年，麗的影星中文台啟播。 為怕歌裏變咗真，成功的歡呼到處為他聚齊，是他也是你和我。 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 五十多年嚟，无数多姿多彩嘅电视节目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资深电视人程乃根邀请历代电视业前辈与听众重温电视风云半世纪。 各位听众大家好，电视风云半世纪今日又同大家喺空气中见面啦。今日嘅嘉宾呢，我私底下呢就唔认识佢嘅，但我对佢好有印象㗎喎。嗱，我睇亚洲电视金国亮先生所主持嘅亚视百人，佢系其中一个。亚洲电视呢几年搞宣传活动，成立咗一个去策划一啲活动，举办一啲活动，去壮大电视台嘅声势。咁今日嘅嘉宾呢，就系呢个会嘅创会嘅会长嚟嘅。咪亚视嘅艰难时刻，不计报酬去搞一啲相应嘅活动。我谂呢位嘉宾呢，对亚洲电视有一个好深刻嘅感情。咁我就以为佢一定系出身喺亚视噶啦。咁但系咧，我睇过晒我一啲资料咧，我就发觉原来我嘅谂法系错嘅。原来佢唔系喺亚视出身嘅。咁啊，讲到呢度咧，各位听众。你知唔知我嘅嘉宾系边个呢？估到啦，系啦，冇错，就系魏秋华小姐。 大家好， 多谢你上嚟吓， 好开心啊，能够上嚟同大家倾偈。 系啊，咁就原来你个个电视台都做过嘅，嗱，咁我用周游列国啊去讲你啦，好唔好啊？咁咧就咁啊，照计咧，你经历过咁多嘅电视台啦，咁啊见过咁多嘅人。又经历咗咁多嘅事，一定会有好多有趣嘅经历会同我哋讲嘅。嗱，不过呢，我哋唔心急，有成个钟头咁长，我哋慢慢讲。咁我见到你一个好漂亮嘅女孩子啦， 同埋 喺以前我睇你嘅节目嘅时候呢，哇，你无论系古装啊、时装啊，你个扮相都系好吸引啲观众嘅。咁我就想问一问啦。咁你第一份工嘅諗法係咪真係入娱乐圈啦、啊、定抑或好似好多漂亮嘅女孩子咁样样第一份工想做空中小姐呢？ 我喺嗰陣时就啱啱中学毕业呢，我从来就冇諗过会入娱乐圈，亦都唔认识，因为以前屋企呢就睇电视呢，嗰个电视要锁住。即係嗰個有個櫃嘅，那個電視櫃嘅，媽媽咧就好嚴，要我哋成日做功課。咁我哋係接觸個電視都唔多。嗰陣時仲我記得係麗的咧係收費電視，咁屋企冇申請嘅，就係睇無線嘅啫。咁啊，所以冇諗過話我要做戲啊，或者入呢個娛樂圈啊，從來冇諗過。咁啊，個夢想咧就係覺得自己咧，好似你頭先話我。周游列国啦，我真系中意周游列国，我好中意旅行嘅。咁嗰时第一个想法就系、是、啊，做空中小姐，咁咧就可以坐住个飞机咧就周围去啦，每个国家都到下咁样。我亦都考过，亦都 OK 咗嘅，收我嘅嗰时。但系我家 姐可以讲话系我人生一个即系 转捩点嘅一个最主要嘅嘢。 系啦，咁佢就话。空中小姐唔系唔好，不过都几辛苦嘅，成日要离开香港，坐喺个飞机度。咁有一个电视台，好似而家要新开，要成立，咁佢又招聘人，不如你去参加下啦，咁样。咁我吓系咩？要有啲咩即系资格啊？佢话你写啲履历啊，寄封信去啊，咁样。咁我就即管试下啦。咁结果真系有回音。叫我去面试， 當時報考都有成2000多人 㗎。哦，都咁多人㗎。 係啊，咁、嗯、啊，報考嗰陣時又要做啲乜嘢呢？嗰陣時有啊，鮑漢林先生啦， 嗯、 有簡義清先生啦，呢兩位咧就喺度監督嘅。今日俾一份嗰啲稿我哋睇，睇咗之後就同另外一個對手唔識嘅，佢都係報考嘅啫，一齊咧就好似廣播劇咁，即係冇話動作做出嚟，即係讀出嚟嘅啫，即係你即時睇下呢一個故事係點樣，你做嗰個角色講啲對白咁係點樣咁。 嗯， 咁啊，於是我哋就即場係咁樣啦，做咗呢個俾我哋嘅劇本啦。咁啊，完咗之後，佢又要我哋筆試啦，就要作一篇好似我嘅夢想、我嘅人生嘅路向咁樣一篇咁嘅文。咁啊，交咗俾佢啦，係即場做嘅。 嗯。 咁然後咧，又介紹下自己。咁呢個面試就結束啦、 嗯， 就等回音啦。 哦，系啊，咁我个理解咧就系鮑漢林先生咧就系一个戏剧界嘅老前辈，佢做话剧做戏啊，好好嘅，好自然，好生活化嘅。 系啊， 咁我梗系估佢咧就系会睇你个戏啊会有几多啦，啊或者可唔可以发挥到啦。咁啊，简宜清先生咧就系一个大家都好熟知嘅电视节目嘅主持人，又系一个马评人咁样样吓，好叻好叻嘅人吓。咁啊，结果。呢两位导师睇咗你嘅表演之后，几耐俾消息你话你得？ 大概两个星期到啦，就收到信啦、嗯，就话我通过佢嘅面试啦，合格咗，就可以参加佢哋嘅艺员训练班， 嗯、 就为期半年嘅，亦都唔使交学费嘅。咁、哦、啊，于是咧我就放弃咗空中小姐嗰、那个职位啦，就。啊！我冇做過嘅空中小姐，只係考到咁，你冇去做，咁就正正式式咧就加入呢個藝員訓練班啦，係佳藝電視第一期，亦都係唯一一期嘅訓練班。 哦，得一期， 是 又係唯一一期，因為直至到佢結業啦，咁都係咁。究竟一個訓練班有冇完成到嘅呢？ 有嗰陣時，我哋不單止完成咗，係因為佢只係為期半年，咁、嗯、啊。佳藝電視嘅壽命都有3年多嘅， 係係係， 所以個訓練班係完成咗。咁我哋喺訓練嘅過程當中咧，亦都有機會咧係實習嘅、 嗯， 即係一路讀一路去做下啲 cafe 啊，做下啲路人甲乙丙啊咁樣嘅。 係係，咁有啲乜嘢課程係你會發覺到對你演藝會好大嘅幫助㗎？ 其实每一个课程都系我哋嘅启蒙嚟嘅，即系我哋完全冇接触过啦。咁、 嗯、 当时咧就系、是、有戏剧方面啦，就好似头先阿程生讲就话由阿鮑漢林先生佢教我哋啦。咁啊，仲有司仪方面就系简宜清先生啦。 系， 咁啊有仲有请到阿黄沾先生添。 佢教乜嘢呢？ 司仪咯， 哦，再哦，两个人教司仪， 系啊系啊、 哦、，OK， 哇， 咁啊有有唱歌啦， 嗯哼， 有仪态啦，即系教我哋着衫啊个造型啊，嗰阵时就有一位好出名嘅模特儿，叫做文丽贤小姐。 哦，咁、嗯、你受训嘅时候咧，你嗰班同学多唔多啊？招咗几多人？同埋嗰啲人，我哋熟唔熟噶？ 有几位呢而家喺电视界都非常有名嘅。咁、 嗯、 啊当时收个学生呢即係系通过合格嘅大概30多位到啦。咁、 哦、 呢嗰、那个训练班亦都好奇怪嘅。因为佳藝电视呢同商业电台啦、 嗯、 就同一个老板嘅阿何生。咁、 嗯、 啊佢呢就将佢商业电台嗰啲现有嗰啲广播员呢同我哋一起上堂嘅，所以我哋唔单只有30多个系新生，仲有好多位系好有资历嘅播音员咁样。 旁听生啦，佢哋系。 吓咁之后，佳藝电视正式系开台咧，佢哋都有参加演出嘅。 哦， 吓同我哋一齐演戏嘅。 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魏秋华。 咁在幕前演出的 嗰班藝人啊，頭先你講嘅好出名嘅都有嘅， 係啊，有 記唔記得邊個？ 咁當然記得啦，即係呢個係好同學啦，同埋而家有名嘅阿鄭裕玲小姐啦 ，Doodle 姐，仲有當時有幾個劇咧非常之出名啦，《射雕英雄傳》啦，《神雕俠侶》啦，咁啊米雪啦，係米雪做黃蓉啊嘛。米雪虽然以前喺电影界呢佢係拍电影先都係有名气，但係嚟到嘉义电视呢佢拍咗呢两个劇呢就更加係即係爆红啦嗰陣时。 咁佢使唔使读个训练班 㗎？佢就冇，佢係另外以前电影嗰个训练班嘅。但係即係嘉义电视出唔少嘅人才啦。 咁我记得呢就包括丽的电视啊、亚洲电视啊、无线电视佢哋嘅训练班呢都会有一个叫做毕业嘅。咁你哋嘅毕业有冇隆重其事，定抑或喺忙到呢基本上就冇咗呢样嘢呢？ 嗰陣时有毕业典礼㗎、我而家张相唔知仲喺咪度。每个同学呢即係女同学啊，我就只係记得女同学要做着一件鮮紅色嘅晚裝，即係個禮服咁樣啦，行呢個畢業典禮，咁啊揸住個畢業證書，影個集體相嘅。 咁當時受訓嘅，好似你頭先所講啦，三十數人咁樣樣啦，咁係唔係畢咗業之後咧，個個人都可以加入嘉藝電視，定抑或唔係呢？ 差唔多係簽曬約嘅。即係係你通過呢個考試係佢係幫你簽曬約。但系機會呢就因人而異啦，唔係話你簽咗約之後就一定好多戲或者好多工作派俾你嘅，唔一定嘅。睇有時監製個需求啦，覺得適唔適合演啦、咁同埋我覺得真係有時係靠天時地利人和， 冇錯， 真係嚇個機會好緊要咯。 啱，咁同你哋一齊畢業嘅嗰班商業電台嘅播音員咧，佢哋會唔會簽嘉藝電視噶？ 佢哋嗰份約我諗係比較特別啲嘅，即係一方面係喺商台嗰邊咧就係一個合約啦，喺嘉藝電視咧就係一個報頭約，就唔似得我哋係死約嚟嘅。 哦，所謂死約即係有月薪。但是就每個月就要做幾多集戲咁樣樣， 係啦，通常就係簽十個 show 咁樣啦，係啊。咁嗰陣時我哋僅咗人工啦，全班嘅訓練班演員咧都係$700人工。 哦，$700人工嗱，對我嚟講咧，我就唔會覺得好奇怪，因為我都喺某個電視台，咁我亦都擔任過訓練班嘅老師，咁我都知道啦。電視台訓練咗一班人出嚟嘅時候，一定唔會話俾好好嘅人工佢噶嘛，因為我訓練咗你你自己就為你自己嘅將來投資啦，我俾一個好好嘅場地你。咁喺你哋當時嚟講，呢、這個$700，你哋會唔會覺得嫌少？公司刻薄咁樣樣咧？ 冇啊冇啊，覺得好多添。 係咩？點解咁講啊？ 因為嗰陣時嘅生活水平好好低啦，咁啊人工係差唔多咁樣嘅，同埋又喺屋企食住啊，又唔使租金啊，乜嘢都唔使咁啊，即係自己係淨袋$700就覺得好好使添，有錢剩。 咁啊，但係作為一個藝人，咁要买好多衫嘅，咁会唔会喺嗰阵时突然间会觉得，咦？呢$700经过几个月之后签咗约之后，就发觉唔够使咧？ 系啦，如果系买衫咧，就系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嚟嘅。咁啊，只可以买啲平价嘅衫啦。 系， 或者咧最好咧就系公司揾到赞助啦。嗰时都揾到唔少赞助嘅。 哦， 好在啦， 好彩有赞助。咁你作为一个新人签咗约啦。加入電視台啦，咁嘉藝電視當時俾你嘅感覺係點樣樣嘅？ 嗰陣時我覺得可能大家都比較單純啦，好似一個大家庭咁，絕對冇話要爭咩排名啊，要爭咩風頭啊，冇嘅，即係好似大家群策群力咁樣。咁我覺得好温馨咯，覺得。咦，我真係冇入錯行喎、原來係好好玩喎，仲好玩過周遊列國喎咁。 咁你覺唔覺得你哋當時嗰個團隊好強啊？因為有啲好多好有名嘅人，頭先你都講過啦，都係你哋嗰個團隊裏面嘅人。你有冇咁嘅感覺？哇，好啊，入到一間咁嘅機構。 当然有啦，嗰阵时就做咗大概年几之后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因为成三四十年嘅事，唔知几耐啦。咁嗰阵时咧就系、是、周梁淑仪过嚟啦，哇！嗰阵时咧就犀利啦，嗰股士气咧即系更加强劲啊，即系。Selina 咧就不嬲喺電視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嘅， 女強人， 係女強人嚟嘅。咁啊，佢加入埋，仲拉埋陸君子喎。咁啊，嗰陣時陸君子有盧國超啊， 林旭華， 林旭華，哇！你提下我都唔記得啲咩。 劉天賜， 係啊， 仲有宣傳部仲有人嘅， 係啊係啊，總之係即係個個都係有名噶啦，喺無線嗰邊有名嘅。咁啊拉過嚟，我跳槽過嚟街市，哇！好似打咗一支強心針咁。 哦，即係大家同事都好興奮㗎，係嘛？ 興奮，同埋咧加人工加幾倍。 吓、啊，因为佢嚟，所以加人工咩？ 系啊，嗰时系仲有一位叶洁卿小姐，佢系啊 Selina 嘅得力助手嚟嘅。 诶、欸，佢都系陆君子嚟嘅噃。 吓、啊，咁已经系啦吓。 啱。 咁啊，佢逐个艺员去倾啦、嗯，就加我哋嘅人工咧，我哋真系喜出望外啊，真系加几倍。 哇！真系估唔到、啊，因为你哋已经签咗约噶啦嘛。 系啊。 啊，咁你就算系到嗰阵时，去到由700蚊去到1400或者乜乜，咁你哋都应该 OK 嘅。但系佢都要加。 系啊，都加。我谂佢系重新帮我哋签过一份新嘅约。 全台都系。 唔系我所知嘅就系我哋呢班训练班嘅艺员啦。 哦，咁样样。嗱、啊，讲到 Selina， 讲到梁淑仪咧。嗯，咁我睇我啲資料就話俾我聽，佢好重視你㗎喎、哦。咁、 啊、 好啦，重視得嚟呢、嗯、我就唔知道嗰個詳情嘅。佢點樣重視你法呢？ 俾好多機會我啦。 嗯。 啊、就嗰陣時有俾直情係女主角俾我做啦。 哦。 啊、即係佢我聽人哋講啊，佢個力捧嘅計劃之中咧，即係幾個女演員方面咧，其中一個係有我份。 哇！佢一去睇到嘅時候，見到你啦，又同你再傾過嗰張合約啦。咁私底下有冇機會同你傾下偈啊？咁樣樣再去觀察下你啊，睇你嘅氣質啦、啊，睇、佢將來嘅發展係點樣樣。嗰啲係咩嘅機會啊？ 有嗱，佢首先咧就係咁啦，未加人工之前咧就係約見我哋。每一个训练班嘅艺员，去佢个办公室嗰度同佢倾偈，大概每个人倾但十零分钟啦。佢、会问好多问题，即系问你将来你有咩计划，你自己点样安排你日后喺呢个圈里面嘅发展，即系问好多呢啲嘅，即系大概咁样啦。倾完偈之后咧，就我哋都喺度，哇，究竟佢问我哋啲问题系作用乜嘢呢，我哋都唔知啊。咁、之后呢，即系隔咗一两日呢，就轮到系叶洁卿小姐约见我哋啦，就讲合约嘅事情啦。即系分开两部分嚟讲嘅。一部分就系同我哋倾下偈啦，另外一方面就系讲合约。 哦、okay、 即系加人工啦。 咁即系话佢倾偈呢系第一阵嚟嘅。 系啦。 咁即系话经过佢个眼光呢，傾偈嘅過程當中咧，都可以大概上咧就知道呢個人喺呢個圈裏邊將來嘅前途會係點啦。因為佢個眼光一向都係都幾準成嘅嚇。 真係準成，佢真係一個伯樂。 係真係一個伯樂。誒，咁我其實有一個問題想問下你嘅，不過而家我睇個鐘咧，到我哋要報告新聞嘅時間，不如我哋聽埋新聞翻嚟再繼續問你嗰個問題，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OK。 1957年，黎的影星成立。1963年，黎的开设中文台。1967年，无线电视开台。1975年，佳艺电视开台。五台山之名由此而起。 电视风云半世纪， 资深传媒人程乃根同你细说从头。 好啦，黎秋华。我哋聽完咗新聞翻嚟，我哋繼續傾翻頭先啊，你喺佳藝電視嘅一啲經歷啦。頭先講到你一個伯樂嚇，咁啊叫做梁淑儀小姐啦 ，Selina 咁樣，佢又同你傾過偈啊。喺雖然短短嘅十零分鐘咧， 佢已經對你呢理解得都幾深嘅咁樣，從而喺跟住第二日再見阿葉潔卿小姐呢，就 offer 你一張約，而嗰張約嘅人工呢就再係好唔同，係好幾倍㗎啦。嗱，講到梁淑儀呢，你對呢一個人嘅印象係點？如果要你去描寫佢，你點描寫呢個人？ 我一向都好尊重佢，同埋當初覺得佢係一個喺電視界呢一個風雲人物嚟嘅。佢影響力好大，嗰陣時喺無線即係做得非常之有聲有色啦。過到嚟喺佢領導之下呢，真係街市呢真係唔同咗，好似煥然一新咁樣。同埋唔單止佢一個人，佢係一個團隊嘅力量嚟嘅。佢仲有好多佢嘅班底啦，真係係好強勁。咁啊，我自己真係覺得佢收尾做立法局議員呢係嘥咗。 係啊，應該呢行繼續發揮 啊。係啦，咁樣電視呢就唔會話好似而家好似好不振咁樣。就係少咗呢啲人喺呢個即係電視界。咁之後有冇合作呢就冇啦。街市倒閉之後呢，佢曾經亦都過去亞視，但係嗰段時間我係去咗台灣啦，所以冇機會再合作。喺私底下嗰啲宴會咧、活動啊，咁就撞過好多次，都係寒暄幾句咁樣啦。但我心裏面係好感激佢嘅，佢俾機會我。 係，咁你喺佳藝電視藝員訓練班畢咗業之後。咁啊，做 Calafair 啦，肯定會做多做好多 Calafair 啦， 做過好多次啦。 咁有冇啲有對白嘅戲俾你做，而你仲記得嗰啲劇集嘅名㗎？ 咁啊有，咁好多有對白嘅，就有《碧血劍》啦。 哦， 嚇，咁都唔算係 Calafair 嘅，有陣時嗰個角色都幾重下。 哦， 要嗰陣我記得係做何鴻若。红药个角色即系同金石良郎君啊，嗰阵时系石天电影界好出名噶啦， 系新艺城嘅老板之一。 系啦，咁佢就同佢做对手戏嘅，佢做一个负心汉嘅。咁嗰阵时我好紧张啊，因为咁多对白，即系又系新人。驚到呢，我諗都 NG 咗好多次先至可以即系拍完成嗰场戏。咁亦都试过系冇对白就咁样冲一冲个镜头嘅，亦都有做女兵。嗰时仲系同阿郑裕玲一齐做女兵。 哇，你哋都曾经有过女兵的日子。 有， 系啊。完完全全一句对话对白都冇嘅。 冇啊，嗰时仲系等咗成廿几个钟头。咁我諗导演系见到我同佢等到即系黑眼瞓啦。咁临收工之前唔好意思咁加一个镜头。郑裕玲、魏秋华，你哋两个咧就对住镜头冲过去，就讲话沙拉咁样就得噶啦，咁啊收工啦。 哇，卒之有一句对白， 系沙拉咁系。嗰套戏系《白发魔女传》，系李丽丽饰演嘅白发魔女吓，我仲记得。 头先听到你话你同阿石天一齐演对手戏上螺丝NG 咁样样十几次咁样样。咁我想问下嗰阵时你哋个团队嗰啲有份量嘅艺人对新人会唔会俾黑面去睇㗎、有搞错啊，又上螺丝又 NG。 冇啊冇啊，佢哋真係好有耐性啦。同埋佢哋都明白真係一个新人要经过浸淫先至可以话懂得演戏究竟係咩一回事。咁啊真係佢哋唔会话即係好唔耐烦嘅表情，仲係不断帮助我哋添。应该係咁样㗎，你个情绪系点样啊，咁样带出嚟呢你就唔使死记啲对白，咁啊自自然然呢就会即係融入你嗰個角色裏面，就講得出呢啲對白㗎啦，咁樣。即係好有耐性教導我哋囉。咁啊，因為如果你越係逼一個新人，或者係俾啲面色佢睇啊，或者唔耐煩啊，或者鬧呢，就死啦，你唔使收工啦。 係啊，如果係十次嘅 NG 就變咗一百次嘅 NG。係 啦，佢已經腳震㗎啦嘛，已經驚㗎啦嘛。咁你仲係俾啲壓力佢呢，佢更加驚，冇可能做得到啦。 咁我又想請教下你啦，做咗女兵嘅日子，做咗一啲有對白但係成日都係 NG 嘅日子，到幾時你先至有機會去擔正咗做女主角啊？ 喺街市，我讲 啊，街市嗰阵时有一套叫做《流星蝴蝶剑》，嗰阵时系啊萧生监制嘅。 嗯， 古龙嘅小说啦，拍成武侠片啦，嗰阵时系好多嘅，好鍾意拍武侠片㗎啦，嗰阵时好兴㗎嘛。咁我做孙小蝶呢个角色呢，就系女主角啦。 嗯，咁讲到萧生叔啊，佢都栽培过好多人，你 系 其中一个。 系啊系啊，收尾都系街市执笠之后，都系由佢带我去丽的嘅。 哦， 吓，佢都系我恩人之一。 我想问一问呢，咁啊，当时你做《流星蝴蝶剑》嘅主角，系萧生叔直接钦点你啊，定抑或系已经系有咗叶洁卿啊、梁淑仪佢哋过咗嚟，而系要栽培你嘅开始咧？ 系啦，系啦，因为《流星蝴蝶剑》系Selina 过咗嚟街嘅电视嗰阵时开嘅， 哦， 所以我亦都知道，即、就、系、是、我心里边明白系梁淑仪女士佢俾呢个机会我。所以我话一路心里面好感激，就系我自己系明白啊嘛，即系体会到，嗰阵时点解突然间会有主角做咧？咁样一定系 Selina 俾机会我嘅。 咁我就想问下啦，咁既然担正咗做女主角啦，仲有冇好似同阿石天叔演戏嘅时候咁紧张，定抑或咧？已经开晒窍啦，嗰啲场面见惯咗啦，已经系好应付如鱼咧。 系啊系啊，争好远啊嗰阵时，我哋训练班半年啦，半年就后开台，咁就夹埋都有三年几嘅时间啦。训练班初出嚟，真系去到镜头面前就自动唔知点解只脚会震嘅，个心系卜卜跳嘅，但系慢慢要浸啊浸啊。演得多经验多嘅时候呢，就一啲都唔驚啦。以前听到嗰个 FM 数五四三，哇个心真係直情呢就跳出嚟。最惨系佢一 Q 呢系第一句对白系自己讲嗰时仲驚。咁收尾慢慢就经验多咗呢，即系可以应付自如啦，当食生菜啦。之后我觉得即系 Selina 呢，佢唔单止俾机会我哋啦，佢仲将街市电视呢成个台呢提升咗。佢请咗好多即系出名嗰啲导演入嚟拍戏嘅。 譬如呢， 譬如好似徐克咁样。 哇，呢、這个大导演 嚟㗎。咁喺徐克嘅身上呢，我哋学习咗更加多嘅嘢。佢因为佢好鍾意用单机拍㗎嘛。以前我哋三机拍。咁啊，即系都系电视台一贯嘅即系个做法啦。咁如果单机咧，就会好似有电影感多啲。 无数扮相，扮成真真假假，人面上安。 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魏秋华。 徐克都嚟街市帮手，你亦都系佢旗下嘅一个演出嘅艺人。咁我相信呢，喺徐克唔单止系单机去拍摄，你嘅经历可能都仲有啲点滴㗎。听闻呢，佢嗰间录影厂如果拍嘢嘅时候要锁㗎。咁我又唔知点解会咁样。 因为当时呢就拍一部又系古龙嘅小说，叫做《金刀情侠》。咁你知啊，徐导演佢系好认真噶嘛，咁就将譬如每一场戏用电影嘅手法去拍摄，灯光咧就打到咧就好靓嘅，好有电影感嘅。咁啊，嗰次系拍一场嘅大场面啦，人又好多好多，即系临时演员啦，演员差唔多到齐嘅。嗰场戏需时系三日三夜。 一场戏， 一场戏三日三夜，咁嗰阵时已经系唔系好够厂用噶啦，即系你知街市咁多线嘅剧集照出，嗰时有好似两线剧集或者三线剧集嘅，要自己制作嘅，咁厂啊得个几个，咁徐克佢就霸咗一个最大嗰个厂，就拍佢呢场重头戏，咁就因为演员多啦，佢唔想话。再拍拍下又要 call 啲演员返嚟。不如大家一起喺呢个厂嗰度生活啦。就锁嗰个厂门，唔俾人出入，亦都唔俾人哋返屋企。我记得嗰阵时我哋铺晒啲榻榻米 喺个厂嗰度，即系一角落嗰度瞓噶。咁呢啲临时演员都喺嗰度休息噶，全部系瞓晒榻榻米嗰度嘅。唔准出去嘅。咁如果你要去洗手间咧，就要同嗰个 FM 讲啦。啊，我要去洗手间，跟住咧就 FM 咧就跟住你。喺个洗手间门口咧等你，等你出嚟又带翻你入厂，又锁翻厂门嘅，好特别嘅。 哇！呢、這个经历都几好嘅喎，喺电视界我相信都系第一次嘅。 佢首创噶啦，令佢可想而知佢系几认真啦， 同埋佢系几咁权威啊吓， 系啊， 同埋几咁恶啊 吓。咁佢呢个《金刀情侠》实在系拍得太好啦， 哦，真系系好好， 真系好好，真系好靓好靓吓吓，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情节。是好爽啊，真係好有电影感啊，嗰、那个灯光係好美嘅，直情可以用靓嚟形容佢呢套戏。咁仲有一个得意嘅嘢就係、是、有一个临时演员曾经跪喺佢面前求佢，你放我出去啦。我因为我听日要饮啊，我有亲戚结婚，我一定要去饮啊，你放我出去啦咁样。跪喺度喊。 放唔放啊， 好似都唔放，冇人情讲， 即系俾得一个唔俾得一个啦。 系啦，咁个个都可以揾呢个理由啦。佢又话有事，呢、這个又有咩特别嘢，咁佢都系唔放。 咁呢一套戏拍咗出嚟，观众嘅口碑好唔好啊？ 好啊，嗰、那个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啊。咁啊，即系有好有悬疑嗰种悬疑感啦，成套戏好吊诡咁样嘅吓，那个主题曲仲系黄韵诗唱， 黄韵诗唱 吓，黄韵诗唱主题曲吓 啊，咁啊，头先你讲到阿徐克用单机去拍摄啦，咁样，咁有阵时其实我都有一个问题就问啦，嗱，佳艺电视咧，所用嘅地方。嗰、那個大廈而家仲喺度啦，香港電台而家嘅電視部啦嚇，咁、香港電台嘅電視嘅製作咧，比起一啲商業嘅電視台咧，佢唔算多嘅嚇，咁、所以個地方咧，可能掹掹緊夠用，又或者唔夠用都唔定，咁、無線電視咧、又曾經喺佳藝結咗業之後咧，就將呢個地方全部租咗落嚟咧，作為佢哋嘅電視製作嘅分廠。咁、但係當時嘅佳藝電視有幾線嘅劇集要拍，咁應該係好唔夠地方去拍嘅噃。 係啊， 咁佢用咩去解決咧？作為一個藝人，你點去感覺呢一件事咧？ 唯有用外景代替啦。 哦，用外景啊， 多外景啊，有啲戲仲出埠添。嗰時好中意去韓國嗰度拍嘅，好、多武俠片。喺韓國度取景，因為有雪景啊嘛。咁我就未跟過出去，但係以我所知就係、是，我喺香港咧就去新界嘅地方啦，譬如拍古裝就去新界嘅地方，攞景咯。咁有啲某一啲大型啲，即係個budget大啲嗰啲武俠片咧，就去咗韓國啦、或者台灣啦。 嗱，雖然我哋仲未講到有關麗的你嘅工作。未讲到亚视你嘅工作，亦都未讲到无线你嘅工作，但系我都想提早问一样嘢，喺咁多嘅电视嘅机构里面咧，佳艺电视，我能唔能够讲系你最深刻印象最重嘅一部分嘅时间咧？ 我成日觉得系佳视系生我嘅 ，OK， 养我嘅系丽的同埋亚洲电视，系、啊。 哦、 因为我喺街市嘅时间唔算长，都系三年多啲、连埋个训练班啊，三年几咁样。但系喺丽的同埋亚视咧，我有十年。 哦，长啲啊， 系啊，长啲，所以个感情就更加深。同埋咧，街市执笠之后，好多艺人或者工作人员咧，都系去咗丽的嘅。 哦，所以 仍然系嗰班人啊， 系、咁你即系答咗我问题啦，我知道点解啦，咁样咁好啦，咁一路响佳艺电视做嘢啦，咁佳艺电视咧，我哋最终知道佢会系结业噶啦，咁喺一路做嘢嘅过程当中，有冇听到一啲谣言话公司可能会唔系几 OK 咁样样？有冇听过噶？ 传就传好多，但系当时我哋太细个。都唔係好理呢啲嘅，心諗都講啫，成日都 唔會嘅，嗰陣時係覺得好有錢啊，即係哇咁大嘅宣傳，同埋個氣勢咁氣勢如虹嘅，點會執笠啊？啲人講啫，但係原來收尾執笠唔係完全為咗錢，為咗係個資金嘅問題，係仲有其他原因，係聽講啊話，即係某些原因係唔俾佢繼續營運嘅，就唔係因為資金嘅問題，其實資金係充足嘅。咁我哋嗰陣時唔理得咁多啦，即係即係顧住拍戲啦，又好自己好忙啦。咁呢啲閒偈呢都係喺等緊拍戲嗰陣時啲人傾啊，好似話公司呢排有咁嘅傳聞喎，咁我哋唔係啩，即係講係講得多啦，即係未必係嘅。 咁我可唔可以咁講，就係話一路由你加入佳藝電視，一路做到佳藝電視嘅結束，佢嘅量期都係好準，直至到結束都係好準啦。 好準，從來冇延誤過。 咁 所以我哋唔會懷疑話因為資金嘅問題。 系噃，从来都唔会，因为都一日期都冇延过你哋。 系啊，系啊，系啊。 咁好啦，真系知道咗佳藝电视要结束啦。对作为一个新人嘅你，虽然你已经系喺嗰度有三年多啲嘅时间啦，咁会唔会系一个晴天霹雳嘅经历嚟噶？ 当然系咯。 你讲下俾我听，当时你嘅感觉系点样嘅？ 我第二日仲要开工添，即系嗰晚系拍到两三点咁样，第二日仲要开工。突然间朝头早接到郑裕玲嘅电话，你有冇听？你知唔知道啊？街市执咗粒啊，而家锁晒门啊，你唔使翻去开工啊。我话唔系啩？佢真系啊，你一嚟就翻去睇下啦。我哋仲要有好多嘢喺个 locker 嗰度攞翻噶咁啊。我系咩？我哋就即刻嗱嗱声起身。嗰时朝头早大概九点零钟啦，咁啊翻去公司真系锁咗门，唔俾入。咁一堆嘅艺员啊，工作人员企晒喺门口嗰度，我哋都唔知系点样算，即系好多嘢又喺一边，同埋仲锁住我哋所有当时年青嘅梦想添，即系哇！突然间好似个梦破碎咗，我抌咗成三年几时间，啱啱先至叫做熟咗啲，有啲经验啊，突然间又好似要脱离呢行，我究竟要做啲乜嘢咧？我可以再做啲乜嘢咧？真系会咁样谂，个心情系好复杂噶。 茫茫然啦、吓。 系啊，茫茫然真系。 哇！如果就喺嗰刹那，佳藝电视结束咗，咁亦都冇第啲机会俾你嘅话咧，你就真系结束咗你个娱乐圈嘅生涯噶咯。 系啊系啊，唔通再考翻空姐咩咁啊？ 到嗰时你亦都系冇兴趣，因为对呢一行实在太中意啦。 系啦系啊，即系呢一行咧，一旦涉足落去咧，你就好难即系抽身离开嘅。系佢有好吸引，个吸引力佢好大嘅。 嗱，魏秋华小姐，原来咧我同咁多个朋友倾关于喺佳藝电视佢哋嘅经历咧，你系同我讲得比较好详细嘅一位嚟嘅， 系咩？ 系啊，咁即系话，我哋仲有好多偈未倾完嘅、因为你响亚洲电视、丽的电视同埋无线电视嘅经历咧，我哋都未曾讲。但系而家我睇个钟系已经够钟啦。你应唔应承我嚟多个礼拜，同啲听众继续分享下你嘅经历啊？ 当然好啦，我都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同大家倾下。 好，你知唔知你下个礼拜再嚟嘅时候咧？上我哋呢个节目嗰个日子系咩日子啊？ 咩日子啊？ 系年初七 哦，人日， 人日，仲兼夹系二月十四， 哇， 情人节， 哇，真系 咁嗰个时光 好日子， 都 几 甜蜜 噶 噃， 系啊，好浪漫啊！ 咁我哋同听众一齐浪漫好嘛？ 好啊， 好，下个礼拜再见， 下个礼拜见啦。